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2018年的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在回想2008年5月4号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心中永远好几个词啊，心中永远热血沸腾，迎风流泪，敞开心扉，勇往直前。我特别学的刚刚那个主持人赵新月的主持人，他说的是青年，愿你桥梁坚固，隧道光明。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十点大陆机。我是青年周准。其实很多人对青年的定义不太一样，对吧？有的人说青年，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是45岁以下的朋友呢都是青年人，我还差7-8岁呢，所以我依然是青年。当然青年在这个社会上有非常重要的力量和作用，你们的审美，你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你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以及所有你们的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青年广播的态度一样啊。我想今天有很多节奏很快的节目会呈现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那我会今天给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我特别想了解的一个信息，就是作为青年的你，现在你快乐吗？你找到你自己的定位了吗？就像我一样，我也时常会问我自己，我到底快不快乐？这个问题也许会伴随你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过没有关系，岁月很长，道路很宽，我也看到了花椒里大龙宽送我的那么多的香吻和奢华名表，青年快乐，谢谢你。好的呀，跟我互动有很多的方式啊。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我的名字周大准。第四种方式，赶紧现在各位青年朋友们就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记住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的十点大陆机，就可以跟所有的花椒的网友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你快乐吗，青年朋友们？我觉得青年朋友是有很多理由快乐的，比如他们没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当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压力也很大呀。你有我压力大吗？也许我们的压力来自于不同的方面啊，你可以迅速的恢复，比如说青年时期，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让自己蹦高大笑，而像我35岁过后呢，就显得内心汹涌，面部要风平浪静一点了。没办法，谁让人走了那么多的路，是不是 就像每天晚上那个片花一样，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都代表你的品质和品味。青年人一定是年轻、向上的、不羁的，有大把的时光可以去休闲，甚至可以去浪费的。时间刚刚好，我们慢慢来。不管你是20岁、30岁、40岁，甚至是50岁的朋友，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我们都活在美丽的年华里。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啊，我老叫他陆先生乐队啊。陆先生乐队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华年。 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行，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时眼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时眼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别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 在花椒的朋友大龙宽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送了那么多的奢华名表、黄焖鸡，还有鲜红的嘴唇，让我们的夜晚变得无限的有活力。我只能说，我并没有看到大游艇，谢谢你。 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llyman。非常非常有节奏感的华年，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充满活力，今天晚上有一点点了雷洛贝不一样的十点大陆机。我今天穿了一件，哎，看没看见海魂衫，是不是里边有点怕冷，又加了一件啊，对，因为年纪的原因啊。因为我们今天广播有非常多年轻的主持人，他们真的是90后的骨干力量啊。我在想，我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还是很羞涩的，而他们现在已经是可以在镜头面前，在话筒面前肆意绽放他们的智慧和年华。 Very very nice， 非常的好。其实我的内心也是很青年澎湃的啊。了解我的朋友，如果你是十年听我十年广播的朋友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我内心是怎样一种人。哎，现在如果你在听我的直播，你可以在花椒里告诉我，周准同学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怎样的一种人，一种男生，男生好羞涩，男子，好吧？其实说到青春呢，我内心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想象啊，我会想到最佳损友，就是损友之间会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道理，一个眼神递过去，他就可以抓到，啊，你要干什么？其实在音乐的合作伙伴当中，我一下子就会想到两个人，就是如果你现在可以看到屏幕的话，就会想到这两个人哦，高晓松、老狼啊，这两个人惺惺惜惜啊，恩恩怨怨20年啊，他们真的是很有缘分的两位啊。其实他们两个人的相识，就是因为老狼当时是一个歌手，然后呢高晓松呢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啊，清华大学很厉害啊，有一个青铜器乐队啊，缺少一个主唱，那天他们就相见了哈。其实看到高晓松呢，觉得他也不是那种像那个年代像窦唯啊，一唱歌啊听众啊观众都可以站到椅子上为他呐喊那种摇滚的嗓子，老狼是还适合唱情歌，特别深夜发亮的声音。然后小松为什么要用他呢？觉得他做饭还不错，其实作为一个刚刚初期的乐队呢，有一个好的厨师还是很能满足贝斯手、吉他手、键盘手、鼓手、肠胃的问题。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们组建乐队之后呢，就一起去了海南，收到一个表演的计划，但是很失败，然后回来的钱只有一张回来的飞机票或者是火车票，然后老狼就回到了北京，高晓松一个人去了厦门，在厦门他写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个时候的高晓松真的是意气风发，厦门大学非常的漂亮，对不对？男女生楼都让人觉得很惊艳，写了很多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同桌你等等等等这些歌。之后两个人在创作《青春无悔》那张专辑的时候呢，由于在音乐理念上有一些些的问题哈，两个人就在酒吧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争执，小松甚至拿起椅子要砸老狼，多亏身边的朋友挡住了，那个椅子没有砸到老狼身上，于此两个人隔绝。两年以后还是在酒吧当中两人见面，冰释前嫌，于是就有了这些照片啊， 于是就有了老狼去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小松去捧他的场。其实我觉得兄弟年轻的时候的这些朋友之间的情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现在有这样的挚友吗？如果有的话，请对他说谢谢你。这首歌你熟悉吗？这是我青春年代当中听的还蛮多的一首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得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 高晓松，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一直坚信，在夜晚喜欢夜晚出没的朋友，出没这个词用的不太讲究和妥当，在夜晚出现的人心里有一大段一大段的话要讲给那个能懂的人听。不管你何种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交流，这个交流充满了内心推心置腹的部分，还有彼此相亲的这个隔膜打破之后，真的属于汹涌澎湃的倾诉过来。我喜欢在夜晚出现，虽然很多朋友说这个时间应该是人睡觉的时候，但是我不 care 这些。我白天睡吗？我白天也睡得不是很多，那怎么办呢？你们都送给我礼物好了，我都去买一点补品，化妆品 让我自己显得年轻一点，心里永远的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It's a joke， 那不是玩笑。其实我想说，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是真情的就好了。张三的歌是我青春岁月当中听过的很多遍的歌曲啊，除了授权先生演唱的，齐秦先生演唱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朋友演唱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个演唱呢充满了年轻人的味道，这个名字叫做青鸟飞鱼，是不是非常的文艺啊？其实我们的监制，我们的武周同先生跟我聊的时候，今天晚上什么节奏，我说年轻人的节奏啊， Forever Young 啊，他说好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 leader boss 朋友大哥，我觉得也是件很开心的事情。谢谢你武先生啊。今天晚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青鸟飞鱼，名字叫做张三的歌。前奏响起的时候，就会缓缓流淌青春的温暖的部分，细细的部分，让我们不忍去打破这种宁静，在天空看着他走路的样子。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好听的音乐值得岁月的推敲，不管你曾经经历过青春，还是在青春的框框之外，偶尔回去看看哈。张三的歌是一首让人心情非常飞扬的歌曲，你可以带着这样的旋律闭上眼睛，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带着你心爱的人和友情挚爱的心情。哇哦，音乐是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的心飞起来，也可以躲起来哦。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要飞到世界的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个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

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今天的节奏是不是比之前快了35%的 tempo？ 但是这个节奏真的属于青年的节奏。愿青年前路桥梁坚固，隧道光明。我也是青年人周准，这个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记住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今天呢是一个年轻人的态度和姿态跟大家聊天。其实我一开始都会跟大家想说的是，作为年轻的你们，真的快乐吗？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依然还在年轻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会用心观察身边的年轻人，他们的压力，他们的想法。其实他们还跟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一样，都有乐观的人，都有一点稍稍伤感的人。我希望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尽可能的去追求你的知识点，丰富你的人生，你的知识储备，你的兴趣点，就是应该叫科技以人为本吧。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快节奏速食化，有什么事情发 email， 有什么事情发微信，打个电话，见面聊天，同学聚会一年一次，见到同学聚会的时候，不单单是一种形式，要变成仪式，懂的啊。快来花椒看我，快来花椒看我，谢谢银月，谢谢银乐。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你，这是我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个朋友，是在我做北京交通广播的有我陪着你那个深夜时段的好朋友，现在他可是一个老板娘哦，非常的厉害，也非常非常乐观开朗的北京姑娘，祝你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永远青年，永远热泪盈眶。其实接下来我放的这个 MTV 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MTV 的表现形式，全程都是动画。这个动画呢，还是那种插画的形式出现在屏幕当中。我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呢，在我们的电台楼下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一开始是没有这些文字的，只是两个楼宇之间的照片，但是有些听友我说可不可以把你们名字写在上面，大家就自发的把这名字写在了上面。很多在花椒看节目的朋友会说，我也想加入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赶紧加入，著名十点答录机的听友就可以，应该像相片墙一样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里。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做宋温暖，他说看到这张图片就想起那首歌 Eason 的歌曲《披风》。其实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浓浓的生活情节，我心里柔软的部分，坚韧的部分，我疼爱别人的这种层次感，或者是怜惜的部分都油然而生，也会想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亲人。这是一首非常综合爱的歌曲，也极致的好听。如果你在看花椒的话，嘿嘿，你可以看看这首 MTV。 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你可以静静的听听 Eason 陈奕迅这首好听的歌曲《披风》。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英雄，每个人的命当然不同，所以要相逢。多平凡的人也一样，很需要梦，孤单向前走，偶尔回头看，每当孩子有多久。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 点相同，带着泪移动，多伟大能逆转时空跑回你长大的巷弄，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在辛苦之上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 沈晨奕迅先生精彩的演唱《披风》。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为准子打 call， 加油了您妹！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这里是主书的小迷妹沙发同学，那在这里呢，祝福准书明年的十点达路机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希望准书温暖的声音可以照亮每个都市夜归人夜晚将寻迹的路。 不说人短，不知人过，不念人恶，不扬人错，能过就是生活，能走就是道路，路行路颠簸，世界总曲终，准时打路机记录你的生活。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十点打路机， 生而不同，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 这个片花是我节目开播的第一天晚上放的，我不知道这些朋友还在花椒看我吗？我非常的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我有勇气在夜晚出现。应该不是有勇气，是我奋不顾身的在夜晚出现。青春是一道美丽的光环啊，它会照亮你很久很久的路，但是青春又充满了荆棘，充满了不测性，都希望你有强大的应变能力和丰富自己的语义啊，好好的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刚刚那首《披风》，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我可以说说陈奕迅先生演唱歌曲的方式和方法。Eason 呢是极其会运用他的音色的歌手。Eason 可以唱爵士乐，可以唱雷鬼音乐，因为他的音色有中音厚实的部分，他的歌曲中音是非常非常沙，非常非常柔和又有力量的一种音色。但是 Eason 的在高音的部分，他很巧妙地用了假音和真声的转换，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转换。有些人的痕迹比较明显，而 Eason 的假音是非常的 丝滑过渡，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流行唱法的咽音的打开方式，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你，如果真的做一个 senior 歌手的话，你会接触，你必须接触很多很多的唱法气息的练习，审美的提高，以及乐感的再修饰再创作，是不是很专业？如果觉得很专业的话，是不是要送个礼物给我，给我打打 call？ 哎，这是谁在说话？这是我刚刚的心里的一个人在说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谢谢伊森陈奕迅这首《披风》非常喜欢的歌手，非常喜欢的歌曲。接下来呢，放一个片花给你。这个片花是听众点歌的部分。其实，在每晚的节目当中，点歌是一个环节。如果你想点歌，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然后加入之后，告诉我你点的歌曲送给谁就可以了。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打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这里呢，青年周准祝所有正在看我节目的青年，心里边依然青年的朋友，五四青年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皮肤白，加薪水，生活不断的提高，审美不断的递增，阅历不断的丰富，颜值不断的逆生长，像我一样。谁在说这句话？真是。点歌呢是走心的，因为走心，所以会让人很多的时候听到这个歌曲会产生极大的共鸣。青年，我会想到一首歌叫做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我选择了这个版本，我也觉得这个版本更加适合今天晚上啊。你听听看这个版本你喜欢吗？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永远保持健壮的身体，担起你身上的重担啊。On your shoulder, forever young. Let's dance in silence, dance for a while. Heaven can't wait, we're ready watching the skies. Hoping for the best, but expecting the worst. 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 Let us die young, or let us live forever. We don't have the power, but we never say never. Sitting in the sandpit, life is a short trip.Music's for the sad men. Can you imagine when this race is won? Turn our golden faces into the sun. Praising our leaders, we're getting in tune. The music's played by the madmen.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如果你现在正在看 APP 花椒的直播的话，看到这张专辑是13毛作品的第15号回声。接下来我放的这个歌曲叫做梦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或者听过那首诗。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梦一个梦，一颗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呢？种桃种李种春风，开进梨花春风又来，那是我心里一亩田，一亩田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梦。其实这首歌3毛在录音棚听齐豫和潘越云去录音的时候呢是落泪的，因为他会想起他的男子不管他跟男子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觉得3毛是个文艺的女子，不顾一切的女子，很多人欣赏她。这个有歌曲的和声部分是黄韵玲，大家是很熟悉黄韵玲女士哈。这是黄韵玲女士在进入滚石唱片界的第一份的工作，制作工作和声是由她编写的，想必非常的用心。那今天晚上青年，我青年的时候看过很多3毛的作品，还有顾城的作品，沈从文，很多很多，但是我从来不卖弄，没有没有，开玩笑。我觉得读过的书、听过的音乐、爱过的人、行过的路，都跟你的品味是一致的就好了。我们掌声有请齐豫、潘越云。梦田，可以把你的心情带到这张图片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日出，迎接夕阳。 关注，也谢谢大家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啊！这首歌曲确实也牵动了很多70后、80后的内心的一些不与人说的部分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梦田，梦想田，梦田野有光有爱。 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青年北京青年广播的所有的系列直播，我是最后一班岗，我希望我这个 ending 是 happy 的，是大家满意的。祝所有的青年朋友身体健康，好梦，很多很多的部分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我还来，周六我还来，天天有事情，周六我会直播给你哦。我希望你来看我，听我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老狼叶培，而且是老狼叶贝 and so on who care 两个非常好的歌手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我最亲爱的人。也谢谢所有最亲爱的听友今天晚上收听收看十点打录机， appreciate it， 明晚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收听 Holy Music， 晚安亲爱的。 你一直不